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曾经有这样一部电影，它将一个人的一举全部记录下来，也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做奥斯卡·辛德勒。在咱们感动于他的一举时，我们也会问，奥斯卡·辛德勒究竟是如何从德国纳粹手中挽救出那些犹太人的生命的？究竟是什么让奥斯卡·辛德勒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卡·辛德勒究竟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中，让我来为您解读奥斯卡·辛德勒。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在1993年荣获7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辛德勒名单》，成功地塑造了二战时期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的英雄形象。他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使得他们免受纳粹的迫害。而正是因为这项义举，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奥斯卡·辛德勒。然而，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却撰写了一本《辛德勒传记》，公开叫板电影中的情节，更展示了这个英雄人物不一样的背后故事。那么究竟历史当中真实的奥斯卡·辛德勒是个怎样的人呢？奥斯卡·辛德勒出生于波西米亚的斯维塔维，也就是现在的捷克，是一个富裕商人的后代。但是他的家庭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中受到了打击，加入到了纳粹党当中。辛德勒是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和一位机会主义的商人。二战爆发前夕，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一直处于游手好闲状态的辛德勒这时却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他改变现状、短时间内发迹的大好机会。于是奥斯卡·辛德勒为了钱财来到了这片新土地上开展他的事业。辛德勒紧跟德军部队的脚步来到了波兰，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接近占领军的高层将领，与之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另外一方面利用波兰籍犹太人此时处于纳粹反犹太主义的恐怖威胁之下的机会，逼迫他们把手中的资金交由辛德勒进行管理和投资，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否则德军迟早会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没收。很快，辛德勒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间位于克拉科夫的工厂，主要生产搪瓷器皿，并且利用与德军将领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大量的军方订单。另外，辛德勒还与德军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进行合作，从集中营当中抽调出了很多熟练的犹太工人为他工作，而只需为此支付极为低廉的工资给德军。 那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为了保住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也是千方百计地想进入辛德勒的工厂。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辛德勒似乎还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可以被称为是大发战争财的奸商。不仅如此，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在奥斯卡·辛德勒不为人知的生活、战时活动和名单背后的真相一书中，还揭示了辛德勒阴暗以及他不可告人的一面。让人震惊的是，辛德勒曾经为德国人服务，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侦察活动，并且还参与策划和帮助纳粹入侵波兰的行动。另外，在克罗的新书出版之后，又有新的历史证据浮出了水面。其中，据捷克的一份秘密警察档案记录，在20世纪30年代，辛德勒曾为德国的军事反间谍组织工作过。那么，辛德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张挽救了1000余人的辛德勒名单，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辛德勒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 战火硝烟中，他从纳粹军队手中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名单上的全是生命，名单外的就是地狱。这就是奥斯卡·辛德勒，他的一举世人皆知，但是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密奥斯卡·辛德勒。 辛德勒的故事真的如同一个谜，他的转变究竟是他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教授大卫·克罗也说不清楚，到底辛德勒拯救这些犹太人，他的动机何在？克罗认为，辛德勒可能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希望能够在战后保住自己的生意。不过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辛德勒对自己所看到的感到厌恶和愤慨了。79岁的索尔·沃尔巴赫也同意这种猜测。沃尔巴赫是辛德勒拯救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之一，克罗为写书曾经专门采访过他。沃尔巴赫认为，德国人的野蛮行径比辛德勒预料的更为残忍，这也让奥斯卡·辛德勒从最开始的发战争财的心态转变为了自愿挽救犹太人。尽管在大卫·克罗笔下的纳粹帮凶辛德勒与人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辛德勒大相径庭，但是辛德勒所做的善事却一点也不假。首先，辛德勒确实曾经挽救过1000多名犹太人，而使其免遭大屠杀的厄运。另外，辛德勒还曾经收养过2名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儿童，并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1942年，奥斯卡·辛德勒目睹了纳粹德国大举搜捕克拉科夫犹太人区内的犹太人，德国士兵把这些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犹太人拼死匿藏逃避搜捕的情景让辛德勒震撼不已，因而启发他努力拯救即将要被伤害的犹太人的这种心态。他和德军指挥官合作，让900名犹太人转送到了临近的工厂，这样至少比直接被送往德军管辖的集中营要安全。另外，辛德勒还曾经2次因为意图谋反而被捕，但2次都能避过牢狱之灾。他往往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借以避过检查，但是这也让辛德勒付出了大笔的资金。1944年10月，他设法将1200名工人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工厂区域。当有他的犹太工人被误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辛德勒会想尽办法让他的工人回到他的身边，并且用自己的钱财供养这些人吃住，一直到二战结束。 战火硝烟中，他从纳粹军队手中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名单上的全是生命，名单外的就是地狱。这就是奥斯卡·辛德勒，他的一举世人皆知，但是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密奥斯卡·辛德勒。 不过二战之后，辛德勒的处境却变得极为悲惨。据考证，辛德勒战后落得身无分文， 并且开始酗酒，后因饮酒和吸烟过度而身亡。辛德勒1974年10月死在了德国希尔德斯海姆的一家医院中。临终前的几年，他住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家中。辛德勒唯一的遗物就是一只破旧的黑箱子，这只箱子一直被留在这位医生的家中，却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直到医生的儿子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这只尘封已久的皮箱。当时箱子已经发黑了，但是上面的几个白字依然清晰可辨，写着奥斯卡·辛德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前一直寄居在自己家中的那个穷老头就是鼎鼎大名的奥斯卡·辛德勒。皮箱里塞满了辛德勒写于40至60年代发自慕尼黑、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兰克福、纽约、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地的几百封信件，以及成堆的简报、照片、保险单据、抵押证明、辛德勒工厂的位置草图等等。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那份著名的辛德勒名单。曾经在二战纳粹大屠杀期间担任过辛德勒的秘书的米米·赖因哈特接受了英国《观察家报》的采访，回忆了他是如何在集中营里当上打字员，打出辛德勒挽救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单的，以及成为辛德勒秘书之后的坎坷经历和他的战后生活。现年92岁的莱因哈特出生在奥地利，当时被关在辛德勒工厂所在地波兰克拉科夫城外的普拉佐集中营。辛德勒从那里雇佣犹太人前往他的工厂工作。由于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又会打字速记，莱因哈特被关入集中营内的管理区。正是在那里，莱因哈特打出了从集中营前往辛德勒工厂工作的约1300名犹太人的名单，从而使这些犹太人免遭被屠杀的厄运。而那个时候，辛德勒和他的犹太人会计斯特恩正准备从集中营再救出一些犹太人前往他的新工厂工作。莱因哈特回忆说，打这份名单时，他加上了自己和两个朋友的名字以凑足人数。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救命的名单，莱因哈特和朋友才得以保住了性命。逃出了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辗转送往辛德勒的新工厂。在那里，莱因哈特开始为辛德勒工作，担任他的秘书，直至1945年。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辛德勒在二战开始时的想法和做法可能只是出于一位投机商人的本能，但是当他亲身地置身于战争和屠杀当中时，当他看到纳粹残忍地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所以我们仍然觉得辛德勒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企业家，否则他救出近千人的事实应该让人无法解释。当时正是因为他也是一位纳粹党的成员，有这种特殊的身份，而当他亲眼目睹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他以雇工的名义开出了一份1200人的名单交给纳粹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从集中营当中解救到他在波兰南部的一个工厂，从而使他们幸免于难。辛德勒生前共开出了2份名单，其中第二份名单写于二战结束前的1个月。这份名单目前被保存在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但是据大屠杀纪念馆的负责人说，没有人见到过第一份名单的原件。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在二战过程中，不仅仅是奥斯卡·辛德勒一个人挽救过犹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叫做何凤山。 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他们免遭纳粹的屠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鹤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经是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意横行，掀起了反犹太的恶浪。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而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总人数约为18.5万人，而90%以上的犹太人又都居住在首都维也纳，因此他们变得异常的恐慌。奥地利沦陷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被释放，赶不走的则会在集中营里被成批的屠杀。因此对于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开始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当时的不少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都强调自身的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而求生的欲望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的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任何结果。17岁的犹太人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全都跑到了，结果他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何凤山亲眼目睹了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希特勒在人群集会前狂妄地叫嚣着要消灭犹太人。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逃被迫害的命运。当时犹太人及难民进入中国的上海虽不需签证，但离开奥地利却需有前往目的地国家的签证证明。何凤山于是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向他提出申请，他就会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这个消息在犹太人当中迅速传开了，许多奔波了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都排着等待签证的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了欧洲去了中国，或转到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国家。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拿来了11份申请表，按说申请者本人不来不能签发签证，但是何凤山还是当场全部签了。但是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事儿，很快被国民党政府驻柏林的大使陈杰知道了，他给何凤山打去电话，发出了严正警告。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想跟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正在德国读军校，远在维也纳的何凤山没有理会陈杰的警告，继续将面向犹太人的签证签了下去。陈杰以为何凤山此举是想赚钱，就悄悄派了一名部下去维也纳打听情况，结果他发现这只是猜疑。何凤山顶住压力，成批的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租房资金，未获批准，于是他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外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能救助的人也就越多。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劫， 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就在10号的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了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情况，不让他来送信了。何凤山隐约听出了意外，他马上赶了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但是盖世太保依然不让他们走。何凤山急忙前往救援，盖世太保刚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盖世太保很吃惊，后来还是把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他们一家送上了火车。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竟然也是拿到何凤山的签证逃到上海来的。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外交官，他用自己的尊严捍卫了上千名犹太人生的权利。他的名字不为人知，他的义举尘封了60余年。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1939年，身为左翼人士的罗生特医生先于父母拿到了签证，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参加了新四军，并在上海开启了诊所。后来罗生特医生还成为了四野一纵的卫生部长，被称作是新四军中的白求恩。解放后，罗生特从上海乘船回到了以色列，1952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一个侄女后来透露，在罗生特的护照上发现当年的签证也是何凤山签发的。在1938年至1940年的2年当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因此而免遭纳粹毒手，何凤山本人从没做过统计，至今这个数字也仍是个未知数。但是据后来幸存者手中的签证号码表明，到1938年7月20日，签证号已经超过了1200号。而至3个月后的10月，也就是何凤山来到维也纳后的第5个月，他已经签发了1900份签证。然而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直到他过世之后才被公诸于世，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历史背景以及何凤山的性格所决定的。从1937年到1939年，上海被日本侵占，当时的犹太人进入上海并不需要任何签证，于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犹太人到达中国是否需要签证，更加无法想象出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能够有如此的壮举。二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救助犹太难民的研究并没有开展起来。直到1995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当年进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是犹太人如果没有上海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何凤山的签证等同于通向生路的通行证。此外，何凤山淡泊名利的性格也是义举被尘封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讲过：对于犹太人的处境，他深表同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帮助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纪念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并追授何凤山先生为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义2007年9月28日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里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的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为数千名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